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this is Henry、it's great to see you all, we're here, well it's good to be here today. 欢迎大家 Henry 老师的死忠粉们，还有老友记的死忠粉们，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来等待大家哈，千万不要迟到，因为今天呢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嗯、我们来说一说家庭啊，血浓于水。上一周呢说了 Chandler 的家庭、嗯、好像有很多童年的阴影啊等等之类的、yeah. 哎、今天我们继续再说一下他和他父亲的关系。 It's really weird. It's just Chandler 就是特别倒霉，所以能看出他现在的性格就是特别讽刺、反话的那种样子的。It suits him, you know. 哎，其实这个家庭什么样子也未必见得孩子以后就是什么样子，是吧？可能他就是一个特例呗。 Yeah, maybe. 他的个性呢，当然也有很好的地方，就是他总是这个人群当中的开心果。 Yeah, 然后他也是最可以说 responsible 的吧？ 对， 就是对生活最。 最有责任感的，啊，这点很重要，很重要。Yeah. 你看，他是所有的老朋友，老友当中最早，get married， 对，然后也是最有钱的。这可能是重点， 点有点奇怪啊。 哦， 对，这样的人，他工作好，工作好，他就能够有好的经济收入。 嗯，对， 他就会有好的家庭。 对， 未来他会是一个好的父亲。哎，不一定，不知道。 Maybe. 反正就是不能缺这一个点，对吧 ？You know, you can't live on the streets and be happy, right? 可不吗？ 对吧？你没法就是没钱，然后幸福的过生活。It's not easy. 突然间特别哲学化了。 对， yeah. 就是这样哈、啊，跟他有点相似之处哈、啊，汉俊老师跟 Chandler 的相似之处、啊、看什么问题都很犀利，很准确。Yeah.哎，来说他和他父亲，其实还不仅仅是 Chandler 和父亲，很多的青少年啊，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都喜欢就是对父母很不爽。 Yeah, I guess, yeah. You know, there's like a rebellious phase, right? 你会反，怎么说反对吗？反抗？ 会反抗，会叛逆父母。 Yeah, that happens. 小时候呢，对父母是言听计从。 Yeah. 到了青春期以后，哎呀，突然觉得父母吧。又土啊 ，Yeah， 又愣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什么都不，你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懂我 ，Yeah， you don't understand me， 你们老是用你们的那一贴教条、成规来束缚我 ，Yeah， exactly， you don't get it， 你们不懂，你们 get 不到我们的点 ，Yeah， 我们新潮，我们又酷 ，But we grow out of it， you know， we grow up and then we realize， oh yeah， they actually know a lot。 对，当我们一旦长出这个青春叛逆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呦，父母其实啥都懂。 对，还是挺懂的。 他们挺懂的，而且懂得比我们还多。 嗯， 但是你就是要在那样一个阶段，你就是要去反叛。 Yeah. 因为你已经从前面几七八年的一些七八九十年的一些、嗯、啊，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Yeah. 啊，听他们的话就是乖，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乖。突然间，你想成为一个不乖的人。 嗯 ，Yeah， or 至少。自己的一个人 ，you know, just want to do something for yourself. 哎，很我， yeah. 很自己，很有个性，彰显自我的这种， yeah. 所以就跟父母就会有一些矛盾。 Mm-hmm. 其实这种情景呢，它适合于天下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年轻人。Mm. 它其实探讨的就是一种家庭的关系。 Mm. Chandler 不过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咱们都经历过这种时候，是不是 ？Yeah， 好。 Yeah. 就是这个情景，他青少年的时候呢，他觉得他父亲吧做的事儿挺傻的。 Yeah, Chandler's pretty, he's cute this way, you know.、嗯、 其实你现在从这个父亲的角度来看，或者你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他父亲也没做什么很奇怪的事儿啊。 Yeah, we don't think it's wrong, you know. 其实 I think he made the right choice. 他爸 you know, 还是做比最好的一个决定。You know, it's a hard choice.Two bad choices, so you choose the best one.、 嗯、 It's not easy, but I think he did the right thing. 他爸，你看他参加游泳比赛的时候，他爸每场都去看，都去给他加油，嗯，这不是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吗？ 啊， 那好多的父亲工作忙还去不了呢。 嗯。 还挺支持自己的孩子的啊 ，Chandler 就觉得，你看我爸爸哈，戴个一个那种帽子， 对， 是吧？然后 还夸我朋友帅，什么类似这样的。 对，然后吧，他把那个真的水果放在帽子上，完了完事以后， 吃， 对，他把那个东西拿下做餐盘儿，太逗了吧。 Yeah.Yeah, it's weird. It's definitely not normal. 对，然后他还看不惯他爸爸的各种自己的生活。嗯， 所以大家都长大，然后就会就是跟父母的关系就会在 you know, 可以说和好嘛。 对。 那 Chandler 呢，就是 he never got there. You know, he never grew up. And, 当然因为他跟他爸爸的这关系有一点复杂。You know, 是 不太正常， 是 ，but yeah, he never really 和好的 with his dad， 因为他在心里老是记得这些，他觉得他爸对他不好的事儿， 嗯， 他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所以在他自己结婚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邀请他的父亲，这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你说你真的要是成为一个成年人了，你肯定会释怀过去的很多事情。 Yeah, this is something， 就是 Monica 也说得很好，就是 you'll regret it。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ight? 你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嗯，如果你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请父亲参与的话，那你肯定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Yeah. 所以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去让 Chandler 去认识到自己过往的这种小气啊，或者是不理解父亲啊等等的。 而且那个 Monica 好像也没见过他爸爸，就是都没见过， 啊， 一次都没见过。 他想去见一下公公， 对啊，想要了解就是 Chandler 在家30年会长什么样子，这个很合理啊， 嗯， 对吧？ 没有问题，没毛病，没毛病。 Totally normal. 啊，所以今天这个情景里面到底有哪些点啊，文化点，或者是说这个人类共通的一些点，我们一会儿有请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嗯， 很期待今天的情景。 OK. 好，来回答课堂疑问，今儿个全部都是跟发音相关的。哦， 嗯， 第一个是表达，来自淼然，嗯，有一个数词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嗯哼， 英语当中的分数表示方法， 嗯哼， 分子和分母之间到底要不要加一个连字符，就是那个小横线。 嗯， 您比如说三分之二我们都知道读成 two thirds， 对， 那么写法 two 和 thirds 之间有没有一个小横线 啊？然后也说网上说法不一，yeah， I mean， 因为两个都行。英文这方面呢就是不会纠结这些小细节的，中文一定要，就是你一个字上少了一个撇儿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这就完全变成另一个字了。中文呢所以中文会比较严格这方面，可是英文就不太严格了， OK， 这个你是可选的。如果要严格说呢，他们是有区别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third 就是一个， OK， 三分之一。所以呢如果你说两个，那你可以有两个三分之一，所以这就是不带横杠的这个说法 two thirds。 那两个三分之一的这个说法中文好像就不会说了， 没有， 对，那英文这就是它字面的意思。带一个横杠的这个呢，横杠的这个就是三分之二了，OK， 它就变成一个词儿， 哦， 所以这对，所以严格来说是这样的，可是你怎么样写没人会反应过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这个错，也没有人说这个时候应该说两个三分之一而不是三分之二，就是不可能会见到的，就是 it's impossible， 所以这个你就放心吧。 好， 你可选的。 好的，嗯，你看咱们见多识广的同学就在聊天室当中说了两个都见过， 嗯，两个都对。 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详细不同的意思的话，那就是一个是两个三分之一，嗯，一个是三分之二。 对。 好，第二个来自风继续吹啊，他说请教老师啊，地中海这个单词， 嗯， Mediterranean， 对， 这个单词美音发出来是不是比英音啊要简略很多呢？ 我想一下 Mediterranean， 我感觉英式的发音可能会简单一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它那个省略吗？他说是简略。 他说是要简单一些吧，简略一些吧，说美音发音要简略一些。 嗯，I don't think so， 我们的发音都是一致的，英式美式的音节数量是一样的。Mediterranean， 哎， 然后也没有浊化什么这类的。 老师说的这个很重要，嗯，就是说美音和英音啊它的音节的数量是一样的。 Yeah. 如果是得得得得得，那么美音英音都得是得得得得得。 对，针对这个字就几乎肯定的。美音会有更多的这些 就比如 R 的音，然后会连读，所以 Mediterray， 所以这个 ter 会有一个 r 的音在结尾， ray 也会有一个 r 的音在开头， Mediterray。 那英式的口音可能这方面还更简单，就发 ter-ray， 所以这个 ter 二的这个儿化音就给省了，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所以其实没有，这是唯一的区别。 好 ，Yeah， 然后这方面应该是美式发音比较麻烦。 嗯， yeah， 既然这是个新单词，那咱们就把这个词读会好不好？来，请老师教我们读一下。 Sure， OK， 那开头我们有一个 medi， medi， OK， 然后后面的这个音节 ter， 这个 ter 的音呢，我们就会保持它的这个 ter 的发音。一般美式的发音会把 ter 的音都会给浊化，可是这里不行。不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重音的音节，重音的开头的这些 ter 的音一般都不会浊化的。OK， 所以我们就发 Mediter， 有一个 ter 儿化音，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结尾的这个 N-E-A-N 这一段呢，很多的学生都会发成一个音节，就发成念念，可是英文呢得分开，你眼你眼，非常明显的两个音节。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哦、我发现我刚说错了，那个 ter 的这个 ter 不是一个重音的音节，可是 ter 的音还是会保持。 I don't know why、yeah.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就读成 Mediterranean 就对了、 嗯、Ray 是重音的音节。 好的、嗯、好，来看第三个问题，松鼠的望远镜、 okay. 他说 M、嗯、这个字母啊、 嗯、 发音的时候呢，注意哦，发音的时候有的老师会念成 M M 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 I 吗还是 A？ 嗯， 哎，中文这没见过这个词， 也不太认识。 行，嗯， 啊，他说是对不对呀？嗯、啊，有的 M 在单词后面的时候，嗯、翻译软件里的美音呢，还会有一个尾音叫么？比如说，game what really、okay. 啊，这是对还是错的呢？ 嗯哼， 你看咱们同学都知道哈。 翻译软件里的美音会有一个结尾， 对，因为翻译软件里面会有发音嘛， 这个你要小心。 OK， 如果真的发一个么，有一个的音在结尾，那这就是错了。 OK， 比如 game 这个字游戏，它的结尾呢只是一个没了，没有一个么。 OK， 虽然它的就是结尾有一个 e 的这个英文，可是它是不发音的，所以它的发音是 game，有一个就够了。然后这个字母它的说法呢，就是中文我们说什么 M 或者什么 M，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英文是 M， OK， 所以它的结尾也是一个然后就没了 M。 我不知道你在用什么样的翻译软件，可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我们的金牌音标课程啊，就是对这所有的这些字母发音的一个非常权威的地道的一个解读、 yeah. 哎、教你怎么说是很地道的、 嗯、 所以你在其他地方听到凡是跟这个不一样的、 yeah. 请谨慎、 嗯、 请谨慎。 You gotta be careful. There's a lot of 因为材料多， you know, 现在是互联网 的黄金时代， 对， 可是材料多不见得都好， you know, so be careful what you use， 一定要小心啊或者实在拿不准问点问题也行。 嗯， 好，这周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了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内容还稍微有点多，咱们现在就马上进入到情景学习了、嗯、这个情景是 Monica 说服了 Chandler 去 Las Vegas、 嗯、 邀请他的父亲来参加婚礼、 嗯、 Chandler 说起小时候啊那些痛苦的回忆还挺委屈的、 嗯、 Chandler look I know that your dad embarrassed you I know No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 parents You'd have to come up with a whole new word for what I went through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he used to come to all of my swim meets dressed as a different Hollywood starlet. You know,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You're skinny, you're wearing Speedos that your mom promised you would grow into. And you look up into the stands and there's your dad cheering you on dressed as Carmen Miranda. He's wearing a headdress with real fruit that he will later hand out to your friends as a healthy snack. The point is that he was at every one of your swim meets, and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okay? That's a pretty great dad. Taylor, you're not 14 anymore, okay? Maybe it's time that you let that stuff go. If your father's not at your wedding,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eah, okay, but I'm just doing this for you. Chandler 在形容他自己父亲当年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背景都有人笑呢？ Because it's weird. It's totally weird. 就是一般的父母就已经会让孩子们都觉得 you know, 那种年龄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他的呢就是 you know, 加强版的。 他父亲就是加强版。 加强版的让儿子觉得特别。 尤其尴尬。 Yeah. 那个时候我们的自尊心和面子慢慢的都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中学的时候。 Yeah. 千万就是不能让别人觉得，尤其是家人， 不一样，对对，然后就大家都怕不一样，这种年龄的时候 you know, 然后非得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 so there's a lot of 对比什么这类的，然后 Chandler 的爸爸就是跟剩下的孩子们爸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你就想、别说他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家出中学的时候，比如说开家长会，如果你的父母在同学面前当着大家的面让你哪个地方有点难堪、你都气得不行 yeah, 是不是 sure I don't know 我没经历过这种东西 so this is like a Chinese thing I think 家长会你没经历过但总有、总有父母让你尴尬的时候吧 sure yeah all the time 你看看 every day 你看看你就是 Chandler 肯定的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谁都有 你家长怎么让你尴尬了 其实特别少特别少我父母还是比较懂的就是在我朋友面前都很少说话 那就说明你是一个自尊心超强的人 I guess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我想不出例子 yeah, 那就是父母很那个要不就不关心你了要不就是他们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会随便的在外人面前说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现在年龄大了然后以前的那些创伤都已经融入到我的灵魂了 明白 所以现在就 你长大了 已经想不到具体的例子 了你长大了你不再是14岁的少年了 yeah, 成熟了 I'm not 14 anymore. 成熟了，开始养生吧。来，我们来看今天台词。Monica 说， 他说 ，Chandler, look, I know that your dad embarrassed you. 对 ，Monica 是拿着行李就跟 Chandler 说，我们走。 对，走。 皮皮钱，我们走。去哪儿？我们去 Las Vegas 找爸爸。 找爸爸。 Chandler 说，我不去。不去。 对。 好 ，Monica 就开始安慰他说 ，Chandler， look， 你看， I know that your dad embarrassed you. 我知道、yeah. 你爸爸呢曾经是 embarrassed you、这个单词让你难堪了很丢脸 yeah, 对然后 Chandler 就直接我们会说 he cuts her off okay? 就直接切进来说了不让他说完他就说 no no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不是的、注意所有的孩子都会觉得自己的父母让他很丢脸 对对然后这句话说得很对我感觉就是任何这是跨文化的一个点 right? 就是孩子们到这个年龄就会这么觉得 right? 所以这个 somebody is embarrassed by somebody 这个英文的表达方式我感觉比中文的稍微简单一点、就中文怎么说啊就是所有的孩子们都会觉得这中文怎么说 都会觉得父母让自己难堪 对让自己难堪或者让自己丢脸对吧、所以这有多来了一个让英文的就是 A are embarrassed byB. A 被 B 给尴尬了 对差不多就这样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常连读 对好那个开头他的这个 all kids are 这一段呢他说的特别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反对 Monica 刚说的话 Monica 刚说的是我知道你爸爸让你觉得丢脸然后 Chandler 就说所有的孩子都这样所以他这一段呢非常清楚没有连读 all kids are然后 are 跟 embarrassed 就要连读 are embarrassed embarrassed 结尾的的我们会省略 embarrassed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后面呢 by their parents 这一段也没有变化所以这个句子呢稍微长一点可是很适合我们就是刚进来的学生练习的 OK 因为它只有一个连读的部分 OK、 来读 好那我们来一个从头 OK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那个的不读出来吗 的不读出来这个 embarrassed 的这个的会省略 OK embarrassed by 好这里也是个点哈再来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Good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会这么说，你能长到能穿下它 啊 ？OK， 好，可是暂时呢就没办法了，你就穿稍微大一点吧，大号一点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you grow into it， you grow into it。那当时肯定就是 Chandler 跟妈妈说，我穿这个 Speedos 就是不好看，然后 太大了， 对，或者不是太大，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不好看。Okay, 不好看。 对，然后妈妈说你穿着穿然后就越来越好看了，就是你个子越高，然后你继续游泳其实就会很适合你了。所以她其实强调就是妈妈跟我说都是谎言我就一直穿了好几年一直都那么难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哦，就被妈妈骗了。 对，被妈妈骗了，所以她这就突然间就开始抱怨妈妈了。她就说 You're wearing Speedos， 然后有一个类似一个括号 That your mom promised that you would grow into，不然你就可以听到大家这边就爆笑了， 就爆笑哈、嗯！看来这童年确实，青年少年时期确实也是哈、嗯，挺苦的， yeah, 很苦， 挺苦。 然后他就说 ，And you look up into the stands。 好 ，look up，look up into，、嗯、抬头往上看呢。 对， 看向这个 stands 人群 啊、对， 欢呼的人群。 对，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座位吗？就是会一格一格往上排的，就是专门看比赛用的。 体育场都是这样子啊？ 对， 都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那种座位叫什么，可是英文我们就说 the stands。 stands， 嗯哼， 就是 the stands。 观众席、站席，观众席吧。 对，就是他们坐的那些地方，就长板的 ，right？ 对。 然后就是叫 the stands。 嗯。 他就说 ，You look up into the stands。 观众席，你看过去、嗯；观众台，你看过去。 对，然后 ，and there's your dad cheering you on。 你看啊，那儿就是你的父亲。 对，就是你爸爸 在给你加油。 对、 啊、，cheer you on， 给某人加油。 对 ，cheering you on， 然后就接着。Dressed as Carmen Miranda， 重点在后面，他穿成了谁的样子？这个 Carmen Miranda， 其实我感觉就是有一点过时了，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应该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 football 的那个，就是头上有一个帽子，然后这个帽子是有很多的 fruit。 嗯，可能是他当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形象。 对， 他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帽子，帽子上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水果。 对， 当年的一种很流行的造型吧，可能是他自己， 应该是 专属于他自己的经典的造型。 对对，然后这个人就是 she's really old， OK， 就肯定是一百年前的事儿， 比较老了， 对， 比较老了。 可是他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 starlet 的时候呢，也有就是不是跨时代的 ，you know，、 嗯、 所以他这个就是 Carmen Miranda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可是我可以脑海中里想出是谁，因为有见过他的图片。 没事，大家一百度就知道了。 Yeah， 一百度就知道。 重点就是头上有很多的 fruit。 哎 ，wearing a hat， headdress， 头饰啊，头饰叫 headdress。 对 ，wearing a headdress with real fruit。 嘿，还带着真的水果。 然后就接着就是每一句就是越来越惨了，这就是英文的语法结构，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笑点呢可以就是一直 叠加下去。 然后就说 with real fruit that he will later hand out to your friends as a healthy snack。 然后呢，这个还不算，过一会儿以后呢，他还要 hand out to，、 嗯、 把这个东西分发给某人、 your friends， 哎，分发给你的朋友， 对， 然后还作为健康零食 ，as a healthy snack， 发给他们吃。哎，我觉得这爸爸挺有创意的 ，he's cute， 又有审美是吧、嗯？心中还有复古梦， 嗯 yeah、 复古情节， 对， 完了还你看还能跟实际结合起来，把这个水果戴在头上，完事以后呢，你俩拿出来吃， 大家吃吧， 还分给大家吃，没毛病啊啊！我爸爸要这样，我还可高兴了呢。我看也差不多。 yeah， well now maybe you know， 14岁的时候不见得。 哦，对对对，十四岁的时候你可能理解不了， yeah. 他够怪异了。 对 啊，你这样是让我难堪吗？你让我 故意的吗？ 跟其他同学不一样吗 ？Do I owe you money？ 是不是欠你钱啊？ 对啊，故意的。Yeah， 所以很可怜，就听到大家一直听，越听越搞笑。 这真的是不同年龄的不同的观点哈，是吧？ Yeah. 真的是不同年龄的不同观点，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对错。 嗯， 啊，莫妮卡就说， 他就说 ，Hey。The point is that he was at every one of your swim meets. Monica 说，重点是 ，the point is that he was at every one of your swim meets. 对，重点是他参加了你每一个游泳比赛。 对， 嗯， 人家都来了，还精心打扮了。 对，然后还加 ，and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他还在那个地方给你加油打气。 对。 好，这句话好。 嗯， 第三句连读。 对，所以 he was there 这一段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大家要注意这个 was 的这个 z， 不要影响到后面 there 的这个 z 的发音。OK， 而且他们不是一个发音。was 的这个 z， 你发这个 z 的时候，舌尖就要开始往前。直到你碰到上齿 was 就直接可以进入到一个 z 的音。 OK， 所以这两个是要连着发。 He was there, there, he was there。 后面呢 cheering, cheering, cheering， 这个 cheer 结尾有一个 r 的音，然后直接嘴唇就撅起来发 ring， 所以这个会发成两个音节 cheering, cheering。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 you on 分开了，因为他想要强调 right， 他是在支持你的。OK，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OK， 他不仅是去了，他是去那边you know， 怎么说，给你打气， 哎，加油的， 给你加油的。 哎，那个 on 要稍微重读一下吗？ 对，他好像是加了一个比较重的重读，分开了，没有连读，没有说 you on 这样，他就直接 you on cheering you on。 好。 所以就整个句子就这样那么简单了， It's easy。 来读。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对， 他去了给你加油，这句话呀，咱们生活中就这么说。 Yeah, yeah. 神奇猪猪在聊天室里说，所以现在参加我孩子的家长会，我都要打扮一下。 对，这是个这个，别这样了。 不 行，我说不下去了。 正常打扮一下是可以的。 正常打扮叫什么？ 正常打扮 就怎么定义啊？ 我不知道陈启叔叔他要怎么打扮一下。 可以，你可以先给我们发一个you know， 自拍，然后我们可以给你就是怎么说打拍。可以说 yes no。 Carrie 说，小学生的时候爸妈如果不去看自己的比赛表演都会很生气的。 是会很伤心。 但是中学的时候如果你去了他们会生气。 如果你去特别多而且特别大声you know， 你来也行啦，可是你就安静一点。 对，默默的看就好了。 不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重点是这样。 在这个年龄你就是想要融入大家。 对。 别突出。 你想变得和大家一样。哎，你一旦一怪，人们就会指责你。 Exactly。 然后等你到18岁以后，你再独特就好，就更好了。人们都会觉得哇，你不一样，你好独特。是吧？在那种年纪，14岁、18岁的时候，你是希望跟大家一样的。 Yeah。然后到大学的时候，突然间一瞬间，大家都想要 变得不一样。 变得不一样。 对。 Yeah。 然后一直到老。 Yeah。 我们都想变得不一样。 Yeah。 好。接下来啊，这个时候他就继续说 That's a OK， 然后他就说 That's a pretty good dad， That's a pretty great dad， 是个好爸爸。 挺好的。对，挺好的一个父亲。 挺好的。 哎， 他就是语重心长的跟他讲道理。 Yeah， That's a pretty great dad。 Monica 继续说。 他就说 Chandler， You're not 14 anymore。 这是重点。重点是 Chandler， 你现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现在已经不再是14岁了。不是那个少年了。 对， You're not 14 anymore, okay? 然后他就说 Maybe it's time that you let that stuff go. Maybe it's time. 是时候了。是时候做某事，英文说 Let that stuff go. 对，让那些事情走。 对，就是放 下。 对，放下这些事儿。 放下这些事儿。 Let that stuff go. 哦，那看来 Chandler 还是一个玻璃心，挺玻璃心的男孩的。就是他很敏感。 Yeah。 很多事情他牢牢地记在心里。 Yeah。 Yeah。 不会让他走。 Yeah。 然后我觉得 Monica 这一句话就说得很好，他就接着说 If your father's not at your wedding， 如果你的父亲不在你的婚礼上，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一生都会后悔。好，我们说别人啊，你如果不怎么样，你一生都会后悔。 对，这我觉得这个特别管用，天天都会听到别人跟我说，我有很多以后会后悔的东西。 哎呀，你这个人生 so many 是怎么做人的？ I don't know, man， 就一天一天的做。 这说明你太有个性了， I guess， 太有主见了， maybe 啊，坚持自己的意见。别人都说 Henry， 你这么做吧，你这么做人生会后悔的。 You're gonna regret it。 Who cares? Okay， 好吧。What else can I do？ Anyway, 反正我个人觉得很管用，所以我们就练这一句吧。 好。 OK, 它这个开头的 you are, 我们就弱读成 you're. OK, you're. 后面呢这个 going to 的这个将来时的发音是 gonna, you're gonna, you're gonna, 然后后面 regret,OK,regret 的这一段呢这个特我们会咬舌尖省略 regret, regret, regret this, OK, 跟着 this, regret this, 后面 for, for 我们也可以弱读成 for, regret this for the rest of your, 这三个字都会连读会发 rest of your, OK, 所以 rest 的特会浊化然后连读到 of, rest of, 然后 your, 我们会再弱读成一个 year, 所以就会连读到 v, year, rest of year, 然后就可以说得非常快 rest of your life, rest of your lif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诶咱们还是读 regretted 吧。 Oh, I'm sorry, okay, regretted, okay. 是吧 这个 regret, 这个时候其实就连读而已然后会把这个特会浊化 regretted,regretted 是 regretted regretted regretted 对所以这个 regret 的这个特的音会浊化成一个的然后连到这个 it OK regretted 然后同时这个 it 的特也会省略 regretted regretted regretted regretted you're gonna regret it You're gonna regret it. You're gonna regret it.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对，所以这个句子呢，如果学生觉得有点难，你可以分成两段。You're gonna regret it. 可以停，然后再来。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一般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把那个你会后悔的把这个后悔的说得很重 对 you're gonna regret it 所以这句话你的英文要说好一定要把那个 regretted 这个重点说到位 对后面的这一半我们有这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我们会把重音放在 rest 和 life 就是你一辈子剩下这是两个关键词 OK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mm-hmm.Yeah,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好，你每天就对着镜子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这么说。 今天一定要听 PK 台，不然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就是，今天一定要努力，今天一定要加油。 Yeah. 不然的话，这一辈子你都会后悔的。 Yeah. 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今天都比明天更年轻。 Yes. 没毛病吧？这句话。 没错。 没有错。 没错。 没毛病吧 ？Yes. 所以你今天要是不努力的话。将来明天就要后悔 明天就老了 就老了 嗯 好吗哎 Chandler 这个时候突然间变得很懂事了 嗯哼 他就听 Monica 的 嗯然后他可是他强调他说我这个不愿意做那他怎么说呢他就说 Yeah okay But I'm just doing this for you 我只是为了你才这么做 对因为我怕你 这是重点 这是这一个对这是重点 Chandler 特别耳朵特别软是吗可以这么说 吗因为我怕你 因为对因为他怕他 因为他怕他生气 对谁不怕 Monica 啊 She's so strong She's so strong 他太 strong 你 Yeah she's really strong 算了还是做吧 对 还是做吧何必呢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就是 算了哈 就是 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吧行 好 看我爸 请老师给我们把今天的连读做一下示范 OK 今天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第二句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第三句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第四句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好，这个连读示范一会儿会剪在公众号里哈，让大家下来反复的练习。Yeah. 问一下 Henry 老师，如果你是 Chandler 这个时候，你跟你爸这么不和 ，Monica 让你这么去做，你会像他一样 看，就是是真的 Monica 吗？还是是另一个对象了？ 就是你自己，你心中的 Monica。 哦、OK。 你会愿意为他做这个事情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看他有多强势吧。就看他，因为如果对他重要，那也可以吧。It's fine. Because honestly,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many things. 所以我感觉 Chandler 的这个情况可能不会 出现在你身上哈。 对 ，I don't care. 你都忘了，你想，你都忘了自己当年有什么尴尬的事情了。 我不容易记仇。 太好了。 It's really hard for me. I just easily forget things. 我记性不好，所以。 三好少年。 Yeah, it's better to just be stupid and forget things. 大智若愚。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叶公好龙。 你就知道 这 个。这 个我就忘不了。 知道这个成语。是，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何必呢跟家人是不是 ?Yeah. 有些很多事情就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完了就完了。 Yeah, and now it's like a funny story.Maybe. 所以这故事咱听了以后啊很多啊跟自己亲人啊家长啊、yeah. 是吧、 嗯、 啊有很多这个不愉快的同学你们还是其实大家可以站在对方的父母的角度想一想。 Yeah. 没哪个父母是真心为孩子坏的是不是这天下无怨无悔爱你的只有你的爹娘。 Yeah, they're just dumb, that's all. Everyone's just dumb.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傻而已。 Oh. There's no reason to really get upset over it, you know?、嗯、It's cool. 智慧啊 Right, we're all just dumb, that's all. 我们只是因为傻而已。 对，我们就是大家都傻，你也傻，我也傻，可是我们以为聪明。 对，难免犯点错误。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特别矛盾的情况。It's not that big a deal. 所以这是一个智者统治的事情。 Chandler needs to grow up. 他还要长大。好，来听一遍了啊。 Chandler, look, I know that your dad embarrassed you. I know. No, all kids are embarrassed by their parents. You'd have to come up with a whole new word for what I went through.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He used to come to all of my swim meets dressed as a different Hollywood starlet. You know, it's hard enough to be 14. You're skinny, you're wearing Speedos that your mom promised you would grow into. And you look up into the stands and there's your dad cheering you on dressed as Carmen Miranda. He's wearing a headdress with real fruit that he will later hand out to your friends as a healthy snack. The point is that he was at every one of your swim meets, and he was there cheering you on, okay? That's a pretty great dad. Chandler, you're not 14 anymore, okay? Maybe it's time that you let that stuff go. If your father's not at your wedding, you're gonna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eah, okay, but I'm just doing this for you. 好啦。 哇，好浪漫啊。 真不错。你看人 Chandler, 是不是、嗯虽然是吧爱嘲讽一点、yeah. 但是人还是不错的 yeah 大家都被他感动了 嗯嗯 好了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 OK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第二句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第三句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然后最后一句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好同聊天室的同学举手了啊咱们来有请出各位纠音、嗯、第一位是最初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Think 跟 you 要把这个 you 连读 Think you OK 刚刚没有发 好、嗯、Maggie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OK it's 的这个 t's 跟 just 之间又出了一个 a 的音了你说 it's a just it's, a, it's just it's just Rewind.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啊，这个不错 ，king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I'm the king of. OK， 不要 king， 那么短，那么快。OK。 张振墨。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啊 ，king 的这个一的音要稍微饱满一点，你发的是 king， 这个一没有听见。 二爷。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Able 不要发儿化音 Able 这样 Able OK 竟然还是个女生啊叫二爷嘎嘎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I'm 不能发 M OK 不是一个梅花音是一个双元音、嗯、I'm 悟空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anything OK 这个要注意就是不能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念出来 OK 这特别一字一顿你要一口气从头说到尾中间不能顿Okay. 怨怨怨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OK I'm the king of bad 这个不错 okay, 这说的还挺好的 It's very good 好 Victor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OK 要注意 I'm 双元音不要发成 M M、okay, 这是一个梅花 A 的音、嗯、 D Dindra.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Okay, anything. 这个你不要发 n. Anything. 这样 anything. 10, 10, 10.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s bumming us out. Okay,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这段要稍微流利一点。Okay, 刚刚有很多的错误，所以慢一点来。 Megan.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这个不错，可是开头的 just that this is 这段要多练习，不够流畅。Okay, just that this is. 清水成月。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s. Okay, thanks 的这个 x 没有听到爆破，你说的是 Thanksgivings. Thanks. Jesse July.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Thanksgiving ever. Okay, worse 的这个丝好像大舌头了，所以要稍微注意它是丝的音。Okay, 然后这个 it's 开头的 i 不要发成 e. Okay,、 韩月牙。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This is the 的这个 the 的音不要用一个的的音发出来。This is the 这个这不行。Okay. 树袋熊。 I'm the king of bad Thanksgiving. I'm 双元音 I.别发成 M, okay, 这是一个单元音。 Bobo.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This is 的这个 Z 的音丢了没听见 okay, 所以要注意 this is the. 克里斯。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这个不错开头的 didn't 的这个喉音停顿要放松不能太用力的 didn't, 这样就这样就都已经爆了 okay, didn't, 放松一点。 神奇猪猪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你的节奏一定要一致，你不能练习的时候节奏乱的。OK, 开头的这个 I didn't think, 然后后面 you'd be able, 这样就变慢了，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语感。OK, 所以节奏得一致。开头 I didn't think 这一段呢，稍微慢一点来，因为你好像多加了几个元音进去了。OK, 何君。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The worst, 这个 the, 嘴巴张开放松。你刚刚发的有点像 the, 哎的音，嘴巴太小了。OK,、然后 it's 的这个 i 别发成 e。 一笑浅浅。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Come up with, 你发成 p, OK, 是完全不一样的发音。你要动嘴唇 with, come up with. 有点甜。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The worst, 要注意 the 没有儿化音 worst 才有儿化音所以别发成 the worst. Tippy.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Thanks 的这个爆破没有爆你发的是 thanks, 一定要有一个科的音。 归零者文明。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Okay, 需要再流畅一点 okay? 然后这个 didn't 的喉音停顿没听见所以你发的是 I didn't 一定要有一个停顿 好来松鼠望远镜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Worse 的丝的音丢了所以你说 worst thing 应该是 worst thing ID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一样的问题 worst thanks 这个丢了那个丝的音 worst thanks就大舌头了刚刚、 没事啊、平静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这个不错 This is the 这个 z 的音、有点弱刚刚没听见 This is z 稍微饱满一点 梁生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丢了 the 这个字 OK This is the worst OK worst 前面没有 the、没有 the 就变意思了 OK 闯堂兔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Is 跟 the 之间不要有别的音出现。你现在有点 is the 就连着发。 D1CH.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Okay, I didn't think you'd. 这个不错。其实虽然有一些发音跟我写的实际发音不一样，可是还行。It's pretty good. 易水寒 It wouldn't be Thanksgiving without Chandler bumming us out OK bumming us 这个 bumming 是一个 a 的音别发成 bumming us 这个 就不一样了 OK Alice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OK didn't 一定要有喉音停顿不能发 I didn't这样然后这个 come up with anything 这个你稍微饱满一点 any 满天飞雪。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这个完美，那个 you 的结尾的的呢，还是省略吧。Think you'd be, think you'd be. 举手哦，还没念到的啊 ，Yanking.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Okay, it's 的词没有爆破，你就发 it just.It's just 后面 Thanksgiving 的这个 X 也没有爆破、Thanksgiving OK 不能丢这些发音的爆破 张龙辉 I didn't think you'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ything Come up with 就这个 P 的音刚发成一个 B 了 Come up 应该是 come up with P 有一个 P 的音 来一个齐 It's just that this is the worst Thanksgiving ever. This is 的这个 z 给丢了，你发 this is the worst， 所以就是 this is the z 的，要多练习这个滑动。 好，今天总体来说，新老同学都不错，好多第一次参加的同学感觉很好的。 Yeah， 2018年怎么也得做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声音呢留在电台里，是不是 ？Yeah， 好，大家继续努力啊！接下来这周的作业好好练习，咱们下周见。 OK，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二月一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